让我们来学一首歌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。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，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。 是的，上帝对我们最大的爱就是把永远活着的生命赐给我们。 可是我们怎么得到这生命呢？ 就是相信耶稣啊，接受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恩啊。 老师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像小 baby 的来到这世界的吗？ 是的。 哇，好稀奇啊。 我喜欢主耶稣是小 baby 的来到这世界， 我最喜欢 baby 耶稣了。